倒车影像、车载蓝牙、无钥匙进入以及一键启动和电动天窗等等丰富的配置。动力方面，奔腾 X 零将会搭载一台1.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作为一款 A 零 G 的 SUV， 奔腾 X 零基于一汽集团全新的 A 级车平台和成熟的 A 级车开发技术，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同时，由于搭载了车联网 DLife 系统，奔腾 S 零是 A 零级 SUV 细分市场中第一款智能互联 SUV， 也是 SUV 市场中第一款拥有社交功能的 SUV。此外，硬朗而不失时尚设计感和优异的乘坐空间，也让奔腾 X 零的实力不可小觑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3月9号的到来吧！相信只要有合理的价格，奔腾 X 零定会成为 A 零级 SUV 的有力竞争者。一直以来，说到丰田，我们大家大概都有两个概念吧，一个就是销量霸主，长期在各种销量榜单上夺冠；第二呢，就是外形可能稍显保守了一点，很少有颜值特别亮眼的车型。不过自从丰田的小型 SUV 车辆 CHR 亮相之后，我们再也不会说丰田没有颜值惊人的车了。新车于2016年3月在日内瓦车展上已经首发了，而据最新的消息，一汽丰田将于2018年引入投产这型小型 SUV。近日 CHR 已经进入了实车路试阶段，相关谍照网上已经曝光了。尽管由于测试车所披的伪装非常厚重，曝光的图片呢也比较模糊，除了轮毂和车灯外，基本看不出整车的实际外形。但是从此前日内瓦车展上公布的 CHR 外形来看呢，基本继承了车展上亮相的设计语言。另据介绍，海外在售的丰田 CHR 搭载的是 1.2T 加 6MT 以及 1.2T 加 CVT 和 1.8 升的混合动力三套动力总成，而这三套动力总成在国内丰田品牌已经有搭载了，所以很有可能国产后的 CHR 也会搭载这几套动力总成吧。此外，根据目前所曝光的消息，新车还有望在北美市场推出搭载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型，它最大的输出功率为150马力，而国内是否会引进 2.0 升的车型尚无定论。不过以丰田目前在国内的策略来看呢，混合动力应该成为主打版本。新版北京新能源汽车备案细则将出台，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北京又一次成为跟进与落实速度最快的示范城市。新版备案细则将以择优为基本原则，重点选择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历史口碑以及消费端评价表现优异的车企，同时还有可能增加对车企在电池回收处理方面的要求。据悉，北京市还将大力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产品以及服务的检查抽检力度，以前是进入的多退出的少，今年要建立与完善退出的机制，且应该尽可能的得到信息的公开。统计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北京市场累计销售超出10万辆的新能源汽车，最早完成了10乘1000辆推广的任务，保有量位居全国第一，而且已经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标准制定、三电等关键的技术条件备备，车型类别齐全的制造销售要地。针对北京坚持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无补贴的情况，这是由北京治霾以及环保压力巨大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且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虽然在一些城市销量比较多，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达到政府的期望，享受补贴政策却基本按照燃油车那样使用，一些城市已经基本意识到了相关问题。事实证明，以推广纯电为主是最适合北京的路线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新资讯，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兴奋与不安，要磨去心灵的试探，重复又无常的聚散，一站接着一站。站在中途站的吃点旁，喝着无加糖的冰红茶，想起隔壁养的那条小狗睡得很懒，平常吃完饭的小餐馆现在大概还没有打烊，每天毕竟那条商店街道依旧繁忙，我搬出的小公寓套房已经住了陌生的女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她是否一样失望，再次出走抛弃了疲倦的以往，离开了寄居的城邦，要到个陌生的地方，带着长长影子，感受着兴奋与不安，漂泊是心灵的试探，也许一天我会习惯生命的下一站。 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还是把狂奔的气泡下，青春像电影溅起这从前，心跳正在空中天上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自由。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穿了也累了躺在那边，我就像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把狂奔的气泡下，视觉像电影溅起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今日新车闻，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今日新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16年中国品牌销量第一的哈弗。2016年哈弗的全年销量接近将近100万辆的大关，这一销售成绩同比2015年增长了41.59%，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那放到中国汽车市场整体来看，哈弗的销量位列第八。我们可以看到，它与销售了95.12万辆的福特和101.56万辆的日产等销量已经比较接近了，而且生长速度也比较快。如果是这种趋势保持下去的话，哈弗有望实现中国品牌销量最好排名的突破。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销量的分析吧。哈弗 H6 系列绝对是销量之王，哈弗 H2 表现也是同样出色。众所周知，哈弗是专注于 SUV 车型的品牌，它目前旗下有 H1、H2、H2S、H5、H6 等系列， H7、H8、H9 等多款 SUV， 而且很多的车型还细分出了红标版和蓝标版，实现了从入门级到中大型 SUV， 从家用到运动的全面布局。哈弗的品牌口号是 SUV 领导者，那从销量和布局来看呢，这样的口号也算是实至名归了。从哈弗品牌具体车型销量来看，哈弗 H6 系列是毫无疑问的销量之王。截至到2016年12月，这款车连续45个月取得单月 SUV 市场销量的冠军，其中2016年全年下来总共售出了580683辆，同比增长了55.58%，占中国 SUV 市场总份额的6.68%，也是哈弗品牌在今年冲击冠军的有力保障。王者之冠实至名归，小型 SUV 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吧。哈弗在2014年就早早布局了哈弗 H2，凭借较高的性价比以及不错的口碑，这款车迅速成为一款热销车，在2016年中曾多次问鼎小型 SUV 市场月销冠军。该车全年销量为196926辆，同比增长约16.89%。此外，哈弗 H1 同样布局小型 SUV 的市场，但是随着市场购买力的升级以及竞争力日益激烈，这款入门级的车的销量表现不太好，仅售出了69232辆，同比下滑了7.16%。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中型的 SUV 市场吧。哈弗在2016年终于向市场投放了跳票王哈弗 H7，这款车自上市以来销量不断攀升，在11月和12月呢，已经突破了万辆大关，最终全年的销量为48903辆。虽然这辆车的全年产量甚至不如哈弗 H6 某几个月的单月销量，但是对于哈弗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吧。毕竟这款车在2016年处于产量和销量的爬升阶段。除了上述车型以外呢，哈弗旗下其他车型的销量表现一般，其中元老级的哈弗 H5 全年销售的是23299辆，哈弗 H8 售出了7471辆，哈弗 H9 仅售出了11504辆。可以看出，哈弗品牌在中高端市场的尝试并不算是成功，这需要哈弗在 H8 和 H9 两款车产品的本身以及市场策略方面进行重新思考啦。那对于哈弗来说，未来增长点在哪里？哪款车型又更具有潜力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先说说紧凑型的 SUV 市场啊，在2016年底的广州车展上，哈弗带来了全新一代 H6 和哈弗 H6 Coupe 红标版车型。此外，哈弗 H6 还有望增加 1.3T 发动机，进一步降低这一系列车型的门槛，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对于哈弗来说，如果能够将 H6 这个好牌打好，基本就能保障未来的销量，这方面问题也不算太大了。新的一年，哈弗还计划向市场推出另一款紧凑型 SUV 哈弗 F6，这款车同样包含有红标和蓝标两个版本， 内饰相比于哈弗 H6 更具有设计感，同时还配备了全液晶仪表等同级别引领潮流的配置，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小型的 SUV 市场吧。2016年上市的哈弗 H2S 是一款定位介于哈弗 H1 和哈弗 H2 之间的小型 SUV。 这款车的外形和内饰的设计更加的大胆，加上更便宜的售价，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款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新车。目前这款车上市不久，销量仍处于抬升的阶段，相信它能够在2017年会为哈弗整体销量增长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市场需求在不断增长的中型 SUV。 在2016年上半年上市的哈弗 H7 一直处于销量的爬升阶段，在2017年若它的销量能够稳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成绩上，对于哈弗品牌来说无疑是会带来更多的增长。此外，车身进一步加长的 HGL 红标车型的推出也会继续提升这款车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哈弗官方的消息，这款车在一月份的销量呢为7005辆，这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吧。在2017年，哈弗的着力点依旧是哈弗 H6，同时小型的 SUV H2、HRS 以及中型的 SUV H7 也都会给总体销量带来可观的增长。但是对于其他中国品牌持续推出新的中高端 SUV 的市场呢，比如未来的 GS7 和长安的 CS95 等等，如果扩大 H7 的战果的话，如何提升 H8 和 H9 的销量也算是摆在哈弗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呢。凭借上述多款实力型的车型，再结合哈弗去年 93.08 万辆的销量，哈弗在2017年很有可能会成为首个突破100万辆销量的中国品牌，这对于中国汽车行业来说也算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哈弗也有望争取中国品牌在全年销量排行中的最好名次，让我们翘首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新车文，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列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大家都 Margarina na na na me， 我叫她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na na na me， 她叫做 Margarina。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列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na na na na， 他叫做 Margarina，我叫她 Margarina na na na na， 她叫做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na na na na， 她叫做 Margarina， 我叫她 Margarina na na na na， 这就是 Margarina。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超级新 K 车，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来看看今天的超级新 K 车。随着去年国家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呢，许多家庭开始考虑空间更大的 SUV 和 MPV 车型了，尤其是七座的 SUV 更是被大家所关注。那么如何选择一款不错的七座 SUV 肯定会成为诸多奶爸头疼的事儿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来帮你解决一下七座 SUV 选择的困扰。很多80后的朋友荣升超级奶爸之后，也有了换一款大空间七座 SUV 的想法。选车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要求，比如预算要在40万元以内呀，可以全款购车，车型的品牌价值颜值要高啊，并且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对空间以及舒适性呢也有着一定的要求，车辆的性能配置丰富而且做工精细，会让我们更加的省心和放心。新京今天也给你推荐了福特锐界 EcoBoost 245四驱豪锐型七座和汉兰达3.5升的七座四驱精英版两款车型。外观对比上来看，福特锐界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硬派，有典型的美式 SUV 的风格，总体感觉它比较方正，而车身侧面的腰线呢就比较简洁和干练了。尾灯内灯组为封闭式的圆环灯带，夜晚的时候点亮效果非常漂亮，而且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汉兰达3.5升的七座四驱精英版是梯形的前进气格栅，为汉兰达增添了许多的霸气。镀铬装饰条与前大灯融为一体，霸气之余又不失细腻。由于车身的腰线比较高，配合很大尺寸的轮圈，既显时尚又会具有力量感。尾部的造型比较中规中矩。从汽车的尺寸上来看呢，福特锐界相比丰田汉兰达来说占据些许的优势吧。在车长、车高和轴距三项数据当中，福特锐界都要优于丰田汉兰达，而在车宽上两车保持一致。让我们看看内饰以及配置对比吧。内饰方面，福特锐界内饰营造出了很好的视觉效果，中控台立体感强，空调出口彰显着锐界粗线条的硬派风格。多功能方向盘大小适中，握感上佳。仪表盘采用了传统指针与精液仪表相结合的形式，中控的 SYNC 系统也比较容易上手。丰田汉兰达内饰看上去质感不错，但设计依旧是经典的丰田样式，多功能的方向感，握感也不错，中控屏和空调都被设置在触手可及的区域，操作方便，中央握手设计也比较的宽大，能为驾乘者提供不错的手臂支撑效果。配置方面，福特锐界近乎完美胜于丰田汉兰达，可以说在销售价接近的情况下，丰田汉兰达的配置真的是有些让人失望呢。反观福特锐界，胎压监测、泊车雷达、倒车影像、定速巡航等等实用功能都有配置。对比一下空间和动力方面，空间部分是很多买车的朋友最为关注的一点，在车身的尺寸上，福特锐界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车内的驾乘空间是否真的像车身数据显示的那样明显呢？车内的空间方面，福特锐界无论是从前排座椅还是第二排座椅的头部、腿部空间都表现得足够的宽裕，而令人关注的是第三排的座椅，腿部的空间基本是能够满足正常乘坐的。储物空间上，即便是第三排座椅处在打开的状态，行李箱仍然具有不小的空间，能够满足大多数家庭的日常使用。丰田汉兰达座椅的舒适性很不错，车内的乘驾空间上与福特锐界相比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第二排和第三排都有不错的头部和腿部空间，行李箱的储物能力与福特锐界的行李箱储物能力相差也并不大。在动力上呢，我们做一下对比，福特锐界车采用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丰田汉兰达则搭载了3.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两个车型在排量上都是有所不同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底盘的对比， 两款车型的悬挂类型一致，前悬挂都采取了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悬挂则是多连杆独立悬挂。锐界后悬挂下摆臂为铝合金材质，可以提升操控感受。锐界的底盘和四驱系统非常的抢眼，实际驾驶起来也比汉兰达更加有冲劲儿。底盘表现很厚实，由于福特的家族基因，锐界的驾驶感受会更加灵巧，操控比较灵活，很大程度也弱化了大车的笨重感，行驶起来会比较的敏感，而细微震动会比汉兰达稍多一点，比较符合于准车主对于驾驶感受的追求。汉兰达后悬挂下摆臂比起老款粗壮了许多，汉兰达采用了承载式的车体结构，虽然锐界同样也采用了承载式的车体结构，但是两车在实际的选材和用料上都有一定的区别，相对而言锐界的底盘带来的驾控感受会更加好一些。两款七座 SUV 福特锐界和丰田汉兰达进行的全面对比，不知道你满不满意。两款车的颜值上都是比较符合年轻人审美标准的，内饰做工还有配置方面，福特锐界相比汉兰达更加的丰富，配置上也是优越明显。空间表现上，两款大七座的驾乘空间都是能够令消费者满意的，三排座的腿部都比较宽松。动力上，虽然两款车的排量不同，但是对于大七座的 SUV 车型来说，两车的动力都能够足变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多变路况吧。综合比较下来，福特锐界相比而言，无论是价格、配置、因素都更加的具有竞争力一些。以上就是今天的超级新 K 车，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I just wanna run, hide it away, run because th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phantom me out. I just wanna run.Try to call your house, can't reach you on the phone. I'll gather up the nerve, I'm packing up my bag. It's more than you deserve, don't treat me like a drag. I'm feeling like I keep on talking. I'm repeating myself, my words lost no meaning. I keep talking, I'm repeating myself, yeah. I just wanna runI just wanna run.

上，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喜新不厌旧，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来看看今天的喜新不厌旧。随着科技的进步，汽车上的高科技设备也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曾经的汽车大灯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在夜晚照亮道路的工具，而现在各个厂商则更多的把大灯的设计融入到整车的设计语言当中，从而达到设计师们的愿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厂商会被冠以灯厂的称号。但是返璞归真的说，作为消费者，那你会在买车的时候注意车辆大灯的好坏吗？如今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根本不会担心车辆的大灯好坏这一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在这个时代，汽车大灯的照射范围已经足够可以保证安全的行驶了。只是大灯的光源会决定发出灯光的颜色是偏黄还是偏白，卤素大灯无疑是最基础的配置，而氙气大灯也不像曾几何时那样只属于豪华品牌所拥有了。更何况如果自己的爱车也同时装备有 LED 大灯，无疑会让消费者觉得是科技感十足。 IIHS 进行首次灯光测试并公布了成绩，测试结果却并不理想，而且车辆价格并不能保证灯光的照射效果，很多豪华型品牌的车都败在了灯光测试当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而且在很多汽车上都提供了氙气大灯和 LED 大灯供选择，但是他们的表现也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优秀。虽然在初次评选的时候仅仅有31款车，但是由于许多车型拥有不止一种的大灯选装包，所以总共有82组大灯参与到了测试当中，每个车型选取成绩最高的一组作为最终的大灯测试成绩。仅有丰田普锐斯 V 的高级科技选装包中 LED 大灯这一款得到了优秀的评分。 IIHS 为什么会突然进行车辆大灯的测试呢？因为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在夜晚发生碰撞事故中有很大一部分概率是由于驾驶员无法看清道路情况而造成的。而导致驾驶员无法看清道路情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灯照射范围不够，一个呢就是迎面驶来的车辆大灯产生的炫目灯光。在夜晚外部照明设施不足的道路上，如果驾驶员自己驾驶的汽车大灯照射范围不够，也会很容易影响驾驶员发现障碍物时间过晚，无法及时的采取避让措施，会导致到碰撞的发生。尤其是在高速公路这种没有路灯且车速很快的情况下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会觉得产生看不清道路会是因为车灯的原因，但是如果大灯的照射范围足够远，并且大灯足够优秀的话，那么上述的两种情况都是可以有效避免的，从而能够提高道路的安全状况。那么我们是如何进行对车辆大灯测试的呢？首先是路况，测试的路况共分为5种模式：直线行驶、左侧大角度转弯、右侧大角度转弯、左侧小角度转弯和右侧小角度转弯。在 IIHS 灯光测试标准出台之后，有些车企会为了让灯光测试的成绩更高，从而调低大灯照射的距离，避免炫目光的超标，这样就有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了。而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一辆大灯照射范围好的车，如果仅在一个路况下超出炫目光标准的一点点，那么它仍然能够拿到优秀的评分。 而相反的，如果一辆车在多个路况下均超出炫目灯光标准很多情况，那么这个大灯分也会相对较低。所以新的炫目光的评分标准对于车企来说，需要在照射距离与炫目光之间做出平衡了。同时新的规则还将拥有自动大灯辅助功能和大灯给予了额外的加分，因为 IIHS 认为自动大灯辅助功能能够在需要时自动为驾驶者切换远近灯光，从而提供更好的照射效果的同时又不影响其他的道路交通的参与者。现在我们的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普遍认为 LED 大灯要好于氙气大灯，相信随着大灯测试推出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车企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照射角度和炫目光上，而不仅仅以大灯的外观造型和光源种类作为噱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使用氙气大灯和 LED 大灯的车辆在驾驶时的主观感受确实要比颜色偏黄的卤素大灯看起来更加的清晰舒服。2016年 IIHS 推出大灯测试，并将成绩计入 TSP 加的评判标准，无疑在汽车安全领域影响重大。不可否认，汽车大灯确实在夜间行车中能够对道路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伴随着 IIHS 的巨大影响，更多的车企将会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汽车的大灯领域。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这期的新车帮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Called you up saying she might be dead. Now you're alone and crying. Inside you're slowly dying. Cause magic night just got your key. That's how you know you fucked up. That's how you know you fucked up. That's how you know you fucked up. You were the man in college. Got a degree in basement, guess who spend every paycheck? The IRS, your new best friend. That's how you know you fucked up. Unemployed. This love for coke destroyed. So now we back in Nora. That's how we know we fucked up. You used to be the big spender.Grabbing a check every dinner, showing out to your girlfriend, best friends, just so they could wish they was with ya. But you ain't wanna hit the club with the pressure, got you out trying to get a table and a picture, everybody Snapchat pictures, but ain't nobody trying to drop on the liquor, nah nah. I've been getting so twisted, tied up, I think we should leave it, just forgot to say cash for the LA. That's how you know you fuck up.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Let's Before go.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our phones, phones. Dropped up and playing our favorite CDs. Pulling up to the parties. Trying to get a little bit tipsy.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